有时花开得春天，绽放幸福的笑颜， 让我们对着天空许心愿， 不愉快说再见， 相信今日会有奇迹降临，你会找到你的幸运星，相信我会为你加油打气， 天塌下来我为你滴。 相信今年会有奇迹降临， 你会找到你的幸运星， 相信我会为你加油打气， 天塌下来我为你滴。 要记得笑一笑，把烦恼忘掉， 要记得抱一抱，世界更美妙， 财神也来报道， 好运把你围绕， 只要 抱一